不得开启，不得停留，如若不然就要殃及后宫，大祸临头。事不宜迟，你快去 吧。遵命。 Bye.

报，您能不能快点啊？陈公公，您能不能快点儿？ 娘娘，娘娘，奴婢怀抱庄和到了， 张海生。陈公公，天不早了，你快去南清宫给八贤王上寿去吧。 好，奴婢遵旨。

他们师徒汗流满面，可的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转。 那个够怎么说 是那想喝猴的 是那 够 猴 的小孙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。 没说没说没说没说没说没说，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我告诉你，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岩，乌溜溜的酸枣四方出，酸溜溜的。立时口中就不觉得渴，那个小酸枣半青半红。又脆又甜又有点酸。哎，同志们，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 谁吃过呀？ 跟我说，我小的时候吃过。 那小的时候吃过。 小酸枣，滴溜的圆， 滴溜的圆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